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聚焦娱乐圈的乱象治理。最近爆出的娱乐圈丑闻令不少资深文艺工作者痛心疾首。前几天陈道明就痛批流量明星，说他们不是文艺界的，而是流量界的，是被包装炒作出来的塑料演员。这些人的行为在本质上严重摧毁了文艺界的风气。而之前看过流量明星的表演，李成儒曾直言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如坐针毡。宋丹丹也忧心忡忡地表示，缺乏老师引导如何做人。这些大实话虽然尖锐，但都说到了痛处。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在流量至上的氛围中，这些批评时常激不起太大水花，更有不少粉丝及圈内人士跑出来洗地帮腔，称不要对年轻人太严厉。失德艺人，文艺界的害群之马，他们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很多优秀创作者的声誉，还让整个行业变得乌烟瘴气。对此，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以及相关的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等都纷纷发布出台通知规定，决心整治娱乐圈乱象，还文艺圈以清朗。而究竟该如何治理？有专家建议对演艺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凡是没有注册登记的，规定各类平台都不能录用。对此，导演贾樟柯则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乱象应当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引导，不应当变成设置门槛。他认为，很多演员的才能无法用如学历、城市、工作经验等世俗标准涵盖界定。那么您认为对文艺圈的害群之马该如何整治？娱乐圈的乱象又该怎样杜绝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整治娱乐圈呢，肯定是一件众望所归的事情。娱乐圈也确实乱到足够该整治。但是呢，我们不能把这个眼光呢只停留在整治的些个劣迹艺人上面。 单纯的设门槛呢，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办法。目前娱乐圈或者说文艺圈所出现的乱象，我们究其根本，这些艺人背后的公司或者说资本，一定要规范他们的运作。 演员就是个职业，演员就是演员， 把这个矛头对准背后的这个黑色资本和黑色权利。 记者是需要记者证，医师需要医师资格证，然后持证上岗的。那么演员需不需要证？ 那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治理，什么样的整顿，都不能用一刀切的简单的这种方式来粗暴对待，以免呢会产生这种沧海一粟的这种遗憾，让本来有才华的草根艺人然后失去了上升通道。 混乱的娱乐圈就像一个怪诞的名利场，金钱和欲望裹挟着亮丽的皮囊，在无底线的市场操作下污染了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更给青少年带来了极坏的示范效应，以至于不少青年人没有经过刻苦的专业训练和职业素质培养，就梦想着依靠光鲜出位的外表，几下似有似无的唱跳，便可以在流量助推下实现名利双收，结果终究只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耽误了青春，败坏了社会风气。而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八个字：利不配义，德不配位。要整治这一乱象，除了加强政策指导，健全法律制度，树立行业规范之外，还需要从业者的素养品行与经济利益两方面入手。在入行层面，我同意贾樟柯导演说的，不要设置门槛，我们依然要敞开大门，欢迎有志青年进入这一行业，展现他们的才华与抱负。但我们也要看到，之所以娱乐圈频出害群之马，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在大量聚集财富的同时，又极度缺乏道德素养教育与职业操守约束，再加上个人在人格品行上的缺陷，行道德败坏之时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建立由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学校组织的职业测评制度，从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两方面对从业者进行培训测评就势在必行。尤其是在职业道德培养方面，对从业者 要求其定量完成素养学习，实行年度化社会公益活动积分制度等，这样既能不断加强演艺从业者的职业素养，亦能提高从业者的社会形象，起到良好的正向公众示范效应。同时将职业素养与专业技能考评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类似我们国家现有的一级演员一级导演的评定体系，对演艺行业的从业者进行职业测评认定，而这个认定将直接与他们的收入相挂钩。行业的收入将不再只是市场流量一方说的算，当演员的折合月平均收入达到一定量级后，可以考虑对其征收具有特殊浮动比例的演艺行业收入所得税，征收税率与演艺从业者所取得的职业测评等级成反比，所取得的职业测评等级越高，对其征收的税率就越低，相反的，职业测评等级越低，其所要缴纳的税额就越高，所征税收则主要用于文艺团体建设、文化事业发展和国家级表演艺术家的扶持，从而起到行业获利平抑、将职业技能、道德与收入正向挂钩的效果。这样，投资方也会考虑到投入产出比，就更愿意去邀请具有更高水平的从业者参与演出，从一定层面降低了流量助推的动力，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只要长得好就能挣大钱的乱象出现。也许有人会说，如此一来，演艺行业就越来越艰难，越来越不好混了。而事实上，由于它特殊的公众性和示范性，演艺行业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具有极高行业要求的职业。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本就不是被虚幻的光晕亮瞎的明星，而是要真正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文艺工作者、艺术家。欲从艺，先修身立德，这才是文艺圈从业者该有的样子。当然，我们也需要严谨、公正、科学、客观地建立测评体系，不给别有用心者以权谋私的机会。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以上为广告时间。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的推荐人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从旋律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年轻的朋友，他们的那种青春律动的岁月。这首歌其实还是延续了北京的桥的那样的一个叙事，把北京的名胜古迹全部都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去了，所以把北京最具有特色的大家网友啊这种打卡地都唱在了这首歌当中。它更具有一种现代感和时尚感，不仅唱我们古老的北京，更唱了一个新时代的北京。我觉得真的是在最好的时候我唱了红红的北京。同时呢，我也觉得冬奥会的盛幕将开启的时候呢，也应该号召更多的我们的年轻人走入到滑雪场，在冬奥会的引领下能够全部投身到我们冬季的这种运动当中去。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歌曲红红的北京的作曲者孟文豪。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深地爱着这座美丽的城市。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红色的北京，一个新时代的北京。红红的北京采用了现代流行的旋律加上欢快的节奏，蔡国庆老师演绎的也非常的成功，因为他是老北京，他对北京的这种情怀一下子在这首歌里表达的淋漓尽致，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